你一定遇到过那样一个女孩，她神经质，她敏感多疑，她阴晴不定，她在你面前总是哭，她总说她觉得你不爱她了。你开始的时候还包容着她，让着她，哄着她，努力让她高兴起来，后来你累了，你不管她了，你放她一个人难过，等着他好了以后再跑来找你。再后来你烦了，你开始跟他发脾气，你开始在他闹的时候比他更生气的不理他。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是他一点一点把你变成这样的。那你想过吗？是谁把他变成这样的？你仔细想一想，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是不是每天都是笑脸？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是不是从来不哭也不闹？他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像个幸福的小女孩，幼稚的可爱？你仔细想一想，曾经你放弃过多少玩游戏的时间陪他说话，现在还剩多少？曾经你把他捧在手心里，每天发几十条短信，现在还剩多少？曾经你一天不见他，就会有永无止境的思念，现在还剩多少？你仔细想一想，你对他有过多少承诺，最后你没有做到？你对他有过多少保证，最后你让他失望？你对他答应过多少事，许下过多少永远，最后你自己都不记得了。你厌倦了他的眼泪，他的抱怨，他的小脾气，你却不知道他承受了多少心如刀割的感觉。他以为你会永远像最初那样疼他，宠他，对他好啊，他就那么傻的把心给你了，任你捧在手里，或者狠狠捏碎，你却总选了后者。你不明白为什么你随便做点什么事他就生气了，你不明白为什么他总是有那么多脾气，总是跟你吵架，你不明白为什么一些看起来没什么的事儿，他却小题大做，你不明白为什么他总是不开心，总是在哭，你觉得开始有点烦他了，你开始越来越沉默，越来越跟他没话说了，你觉得他神经病，只想躲他远远的，你觉得你们的感情快到尽头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每次他跟你吵架的时候，他的心都好痛，你知道吗？他只是希望你能对他好一点而已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其实每次都以为你会哄他的，你却一次次的让他绝望，你知道吗？在你觉得他变得你无法接受的同时，他也觉得你变了，但是他接受了。你还记得吗？你每次沉默不说话的时候，你身后的他表情有多难过，多挣扎，多不安。你每次说其实你很爱他的时候，他眼里有多少不确定，却给了你那么多回应。你每次伤害了他，对不起他的事的时候，他哭得多伤心，多委屈，最后还是原谅了你。他给了你那么多，那么多包容，那么那么多的爱，他给了你那么那么多的期望，那么那么多的信任，你却残忍的让他一次又一次的心碎。你做过那么多过分的事，他都没有想过离开你，那么让他闹一下 又能怎样呢？况且它是无理的梦。你嫌他总是查你的手机，查你的聊天记录，你嫌他看到你和别的女孩说几句话就会又哭又闹又不理人，你嫌他管你管得太严太严，让你失去了自由，你嫌他怎么这么啰里啰嗦又情绪化，你觉得你做的那些事其实都没什么，你觉得你没有对不起他，也没有招惹他，你觉得什么事都没有，他就这样那样的闹了起来，你觉得他怎么这么讨人厌，天天让你不顺心。可是这个世界上那么多人，干嘛他就偏偏跟你这样了？他为什么不去查别人？他为什么不去天天窥探别人的生活？他为什么不去跟别人发脾气，不去跟别人无理取闹？还不是因为他在乎你，还不是因为他吃醋了，想让你重视，还不是因为他怕一不小心你就跑了，还不是因为他怕只要他一放松，不安定的你就又不是他的了。你可以多想想他的好吗？想一想每次你生病了，你难过的时候，他比你还难受的样子。想想每次你们吵架之后，他发给你的长长的短信。想一想每次他总是记得你们的每一个纪念日。想想每次他精心给你准备的礼物。想想你曾经做过的混蛋事儿，他竟然全都原谅了。想一想你每次道歉了回头，他都还依然愿意陪着你。想一想你提出的要求，他全都一口答应后尽力的让你满意。想一想你说想吃什么，想做什么，想去哪儿，他每次都陪你，尽管回家都会挨骂。这不是他的职责，他的任务，他跟你根本没有什么交集，只是因为他爱你，他爱了这样的你。就算你让他心碎过，他就是爱你，他愿意不顾一切地对你好。这么爱你的他，怎么会跟你无理取闹呢？就算你没有意识到，可是真的，是你让他难过了。她只是一个小女人，她不是超人，她脆弱，她没有安全感，也许有一天她也会累。她也不喜欢哭，她也喜欢天天笑得很漂亮。她也不想低着头自己沉默，她需要你的理解，你的疼爱，而不是冷漠。她把你当成她生活的中心，她的世界只有你。她爱你，她好爱你，所以她才会因为你的一点细小的变化而难过。他每天都在祈求你能多疼他一点，却不敢跟你要求太多。你真的希望他不再跟你闹了吗？等到他真的不在乎你的那天，你真的希望他再也不哭，再也动不动就生气了吗？等他真的被你伤透了麻木了的那天，你就真的在考虑要不要跟他分手了吗？祝你在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，不要后悔。 眼泪安安静静地流过，相爱的时候，你说过的话还清晰在耳朵。曾经拥抱过的